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总面积超过2400平方公里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的重点自然保护区之一，同时它也是我国热带生物种类最丰富、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动植物的王国。闻名世界的亚洲象就生活在这里。亚洲象们强壮、狡猾，难以接近。西双版纳的高山密林庇护着这个物种，保持着大自然所赐予它们的威严。长久以来，人们为了保护这个稀有的智慧种群所付出的努力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救助野象，在人和象的冲突中，也切身地感受到了野象的快乐、悲伤、愤怒和宽恕。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我将带您走进西双版纳的野象世界。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2005年1月25日，在西双版纳的保护区孟腊保护站附近，一场悲剧发生了。上午8点左右，当村民们听到大象的哀鸣声赶到现场的时候，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一头已经死去的母象尸体旁边，有一头小象在哀鸣和徘徊。母象生命中最后的一个瞬间，它的眼睛没有闭上，那是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小象一辈子最伤心的时候，因为它从此就是一个孤儿了。西双版纳保护区林业局的李中清副局长事后回忆，当时现场的人都掉眼泪了，小象的感情太深了，它就趴在那个母象的身体上。李局长说，我看见他当时就掉眼泪了。根据赶到现场的专家们判断，这头死去的母象身边徘徊的小象尚处于哺乳期，他留在那里是为了保护自己母亲的遗体。村民介绍说，当时小象不准人们靠近他的妈妈，只要有人稍微要靠近他的妈妈，他就会冲过来，哪个要靠近他妈妈，他就冲向谁，他就在他妈妈1-2米范围内转来转去。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小象越来越虚弱了。为了如何救护他，现场的专家们发生了争执。参加救护的李中清副局长介绍说，有些人提出来不要人工救助了，群象会把小象带走的。但是我们不敢冒这个险，因为小象还很小，万一象群当中没有哺乳期的母象可以哺乳，那么它还完全得靠吃奶才能成活，才几个月大小的一头小象，粗食它是完全不可能禁用的。人们最终决定要把小象从母亲的身边带走。 事情发生后，西双版纳的林业局派专人到保护区附近的村子调查小象母亲的死因，而村民们提起大象全都怨声载道，叫苦不迭。当地的村民告诉调查人员，前几年只听说过有了大象，但从来没有见过，看见脚印都认不得。现在最近这两年有五六头大象在这里，在我们的周围，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活动。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外国专家还坚持认为西双版纳根本没有野象，一连几个国际考察团在这里都一无所获，最幸运的不过发现了几个看上去有点像是大象脚印的可疑足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5年，一个由中国、荷兰、瑞士三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团来到了野象谷风景区。他们在搭在树上的小木屋里看到了终身令人难忘的景象，西双版纳的野象。这个发现令考察组的成员们欣喜若狂，可惜当时没有能够拍摄下来，无法取信于人。直到1986年，一位美国资深的动物摄影师凭借架设在树上的红外线摄影机拍下了有史以来第一张西双版纳野象的照片。生活在西双版纳的傣族全民信奉佛教，他们是当地最重要的少数民族，占到了总人口的1/3。傣族男子7-8岁就要入寺为僧，几年之后才能还俗。在他们学过的傣族史诗和佛教经典中都有关于大象的故事，傣族当中还流传着一个著名的纳波地神的故事。是说创世纪之初，天与地都在漂浮动荡之中，世间万物彷徨无措。这时一头大象挺身而出，镇住了天地，从此被尊为神。佛教中的纳波地是象头人身的，传说大神为其子杀象取头，并让其子掌管天库。傣族人认为伤害大象会受到纳波地神的惩罚。那么这里为什么有人会伤害大象呢？ 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陆栖动物，它们非常强壮，却也十分聪明机敏。本来生活在茂密森林中的它们，却频频来到人类的生活区骚扰破坏。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野象恩仇。 经过检查，人们发现那头死去的母象是由于枪击致其身亡的。于是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局在母象的死亡地点附近的村寨中开展了新一轮的收缴猎枪的行动。从80年代开始，西双版纳就开始全境禁枪了。从那个时候起，拥有猎枪本身就成为一种违法行为。20年过去了，村寨中的猎枪已经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了。尽管如此，经过反复的说服教育、调查取证，森林公安们还是成功地查获了好几支被当地村民藏起来的猎枪。那么这些猎枪会不会就是杀害那头母象的凶器呢？如同侦破人类的凶杀案一样，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局要查明这头母象的死因，迫切需要的也是证据。他们反复勘察现场，对大象身上的弹孔进行分析，发现这头象一共中了2枪，都是在不能立刻致命的位置。专家们分析，母象倒下的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它可能是在受伤之后挣扎着逃出了很远的距离。那么它究竟是在哪里遇害的？凶手又为什么会射杀这头母象呢？这时候母象的孩子已经被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小象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它叫辣辣。虽然现在的辣辣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舒适的生活并不能让辣辣忘记自己的母亲。2005年3月4日，西双版纳林业保护区管理局的杨局长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 被救的那头小象由于长期拒绝进食，已经生命垂危了。由于当地的兽医院缺少必要的抢救设备，杨局长决定把小象带到人类的医院去进行急救。经过急救，辣辣的生命总算是保住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度过危险期。难道这头小象就要带着对母亲的无限思念和对人类的仇恨离开这个世界吗？与此同时，保护区管理局也在继续调查母象被害的原因。不久，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局的干警们对案情的侦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找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目击证人。据村民严勇回忆说，那天晚上9点钟，他骑着摩托要回家，他的摩托灯光照到了大象，白白的。他说，我掉头骑摩托要回去，当时熄火了，我转头看见有3头象，后面还有5-6只小象，好像是要往老窝的方向走。根据西双版纳保护区管理局的护林员长期跟踪证实，村民严勇那天晚上看到的象群就是遇害母象所在的象群。那么这群大象在穿越国境之后究竟遇到了什么？另外一位村民严温，他在大象遇害的当天夜里也听见了象群的哀鸣，显然母象遇害的第一现场应该就在附近。干警们开始穿越丛林寻求真相。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深处的一片沼泽地中，他们又发现了一头被射杀的公象尸体，而象牙已经被人取走。干警们初步判断，这2头象可能同时遭遇了不幸，凶手杀害他们很有可能是为了获得公象的那对象牙。西双版纳州森林公安局局长陶双寿介绍说，象是比较团结的群体，打倒其中的一头，其他的野象群也会回来帮助这头象，并且把它救走。在这个过程当中，罪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还会伤害其他的象。那么辣辣的母亲是因为掩护同伴才惨遭杀身之祸，还是因为伤人而丧命的呢？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恨而不和，涝而不溢，他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韩涛，下面继续我们的探秘野象之旅。近年来，犯罪分子为了获得象牙，盗猎现象越来越猖狂，已经给我国亚洲象群的种群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而这时候已经到了2005年的春夏之交，西双版纳保护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的生机，此时还是大多数动物的交配季节，就像蝴蝶的翅膀、鲜花的花瓣一样，亚洲公象的象牙也在展示它们的性别魅力，是它们吸引异性的重要工具。然而，长有威武长牙的亚洲公象越来越少，在保护区中，人们还发现了不少长有小牙甚至无牙的公象。中国动物学会的副秘书长张丽介绍说，实际上我们国家的亚洲象种群也只有250头左右，其中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成年公象，就是长牙的成年公象，可能也就不足20头。这样严重的性别不均衡，可能会造成中国亚洲象遗传基因不断的缺失和丧失，那么整个中国亚洲象的种群就会成为一个死亡的种群。科学家们判断，既然只有无牙才能够平安，于是面对猎枪，野象们无奈地做出了一种自然选择。很快，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局就抓到了倒卖那头公象象牙的犯罪分子，在公安局的仓库中又多了一对重达40公斤的象牙，但同时被证实这个案子跟母象的被害无关。那么辣辣的母亲究竟因何而死呢？ 2005年4月8日，在保护区附近的公路上，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拥有5头大象和3头小象的野象群想要穿越公路，然而公路上众多的车辆让大象们迟迟不敢行动。在犹豫了近2个小时之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时一头成年的母象突然发怒了，它攻击了一个骑摩托车经过此地的行人，受伤者被同伴及时救出送往医院，受伤者身上多处受伤，昏迷不醒，经过医护人员3个多小时的努力才总算保住了性命。此时在那条公路上，大象们仍然没能通过，而围观的群众的情绪则非常激动，他们吵闹着要为受伤的人报仇。人们发现伤人的母象带着一头处于哺乳期的小象，这使得母象特别敏感而急躁，非常容易发起攻击，这时候对于人和象都是危险的。幸好公安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费了一番周折才好不容易把愤怒的人群疏散，保护象群通过了公路。那么辣辣的母亲是不是也是因为伤人而惹下了这场杀身之祸的呢？5月10日，夺取辣辣母亲生命的子弹的鉴定结果出来了，他们不是产自我国，而是一种老挝的猎人才会使用的子弹。而这时候孤儿辣辣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但是他仍然对人类充满了戒心。经过调查人员的多方走访，人们发现几次野象闹事的主角都是待宰的母象，大家开始考虑是否只有这样的象才会主动与人类发生冲突呢？是否辣辣的母亲也做过类似的事情，突破了某一位邻国猎人忍耐的极限呢？而这样的人象之争究竟是怨人还是怨象呢？ 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陆栖动物，它们非常强壮，却也十分聪明机敏。本来生活在茂密森林中的它们，却频频来到人类的生活区骚扰破坏。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野象恩仇。 2005年的夏旬，那个失去了辣辣母亲的象群突然之间闯进了保护区周边的村寨，很多头大象还撞破了村民粮仓，大吃特吃，给村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村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村中的老人们都说这是象头神纳波蒂的旨意，他让象群来复仇了。村中常见的大象的雕塑本意上是为了求神的保佑，他们从没有想到大象会来伤害自己。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拒野象于寨门之外。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杨松海事后介绍说，当时他们根据外国的一些经验使用了太阳能防护措施，这种办法就是利用太阳能发电拉起电网保护村寨。但是实际应用了几个星期之后，人们发现野象很快就找到了破解电网的方法。村民告诉管理人员说，这些大象非常聪明，开始用太阳能电网还能够阻止它们，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把人类埋下的木桩用脚把它们踏倒，这样电网也就没有电了。于是人们又想出了另外一种办法，叫做防象壁，就是用推土机造出了几米高的一道长长的高墙，拦住大象从密林去往村寨的道路。由于大象不善攀爬，防象壁开始十分有效，但是很快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们发现问题又出现了。聪明的大象想出了办法，他们用身子拱塌了防象壁，开出了一条条的象道。工作人员们还发现大象们在破坏了防象壁后还会故意留下一大堆粪便向人类示威。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了，那就是烟火。然而 由于西双版纳的风向不稳定，大火和浓烟对人对象都很危险，轻易不能使用。好在当地森林公安局消防队的配合之下，人们总算是用烟火吓退了大象。但是这还不是完结，大象与人之间的恩怨还在继续。6月24日，保安员在西双版纳保护区的野象谷例行巡查时，突然发现奔在一头母象后面的一头小象的脚上带着一个巨大的铁夹子。消息很快传到了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杨副局长亲自带队立刻赶往出事地点。他们很快发现问题十分严重，如果人们不能及时把这头小象带着的这个夹子拿下来，这头象可能就不能够再活下去。于是人们决定对受伤的小象进行治疗。由于任务艰巨，西双版纳林业局、保护区管理局、森林公安局联合行动，他们很快制定出了一整套解救小象的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要把母象与小象一起麻醉，麻醉之后迅速解救小象，并且把母象放走。6月25日的清晨，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到位了，包括几位专程从昆明赶来的动物专家。大家开了一个现场会，当时一位外号叫做刘大象的专家指出，原来制定的方案根本不可行。经过清点，大家发现这个象群一共由20多头象组成，其中多数都是成年的母象。驯象专家认为，即使控制住了小象的母亲，其他的大象也不会任由人们对小象为所欲为的。西双版纳野象谷大象学校的驯象专家刘德军告诉记者，因为在一个象群中，对小象好的不仅仅是小象的母亲，其他母象对小象的付出也很多，其中还有一头象叫做接生象，就像我们人类的接生婆，他对小象也是特别的好。而一次打倒好几头成年野象，无论如何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如何才能把受伤的小象从象群中分离出来呢？正在大多数保护区的管理人员都聚集到西双版纳南部的野象谷为救护小象奔忙的时候，在保护区北部的孟拉一带又有坏消息传来，小象辣辣母亲生前所在的象群再次侵入了一个村寨的稻田，抢吃水稻，并且踩伤了一个守田的村民。据这个大难不死的人讲，他是因为立刻装死才逃过了这一劫。这时在野象谷中，大雨已经下了起来，这使得跟踪野象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危险了。西双版纳州森林公安局副局长李志平回忆说，因为天下雨，听不到什么动静，只能听到哗哗哗的雨声。当时大家就是一个劲儿地想跟住象群，没成想跟得太近。这个时候大雨将停未停，李志平正低着头疾走，突然一头大象从距离他不足20米的地方冲了出来。李志平知道在这么短的距离内，人是绝对跑不过大象的，他急忙机警地利用地形挡过了一劫。但是愤怒的象群仍旧不肯罢休，他们仍然紧紧地追赶。大家看到这突如其来的象群，本来就吃惊与恐慌，再加上象群还径直地朝着人群奔来，大家开始四散奔逃。但是专家就是专家，总算还算比较镇定。他们在分别逃了一阵子之后，通过电话联系，说好了把大象引开之后，在一个地方再次集结，为救治那头小象做最后的努力。但是等到大家集结完毕之后，救治小象的分歧再次出现了。有的人想用麻醉的方法，有的想把母象引开，但是人们没有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到底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救治这头受伤的小象呢？人与象的恩怨还要继续下去吗？欢迎您继续关注迷幻时空下期的节目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